有一啲咧外商嚟香港咧，其實都係想同內地做生意啦。咁假如咧，我哋而家只係對外通有關啫，其實對於外商嚟講咧，翻嚟香港做生意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 我諗其實好多而家嚟香港咧，去檢疫酒店嗰班咧，其實都係內地嘅朋友嚟嘅，即可能佢未必有直接嘅航班飛到去內地，咁變咗佢飛咗嚟香港先，香港檢疫完再翻內地。咁至於其他外國或者做生意嘅朋友、商界朋友，我哋已經提到嘅，譬如話十一月嚟緊啲金融嘅論壇啊等等，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有利於香港同翻國際嗰個接軌嘅，因為我記得7月1日啦，習主席喺香港都講啦，香港一定要保持翻我哋嘅特色。就係同嗰個國際嘅聯繫啊嘛，咁呢個都係我都覺得係特區政府都係一個比較審時度勢、從善如流，去將一啲政策咧最去同個形勢配合到嘅。 嗯，咁你又覺得即係而家香港同海外嘅放寬嘅安排啦，或者甚至係通關啦，咁你覺得有冇一個時間緊迫性呢？因為我哋頭先都引述咗啲報道講話有啲人認為11月係個死線啦，因為呢就有金融論壇啦，同埋有欖球賽，咁你又覺得係咪11月就真係一定要做到呢？ 在我嚟講咧，我覺得應該係即係睇數據啦，睇科學啦，應該盡早嘅，即係盡早針對性。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喺韓國咁樣啦，我邀請啲韓國嘅政府朋友過嚟香港訪問，咁其實佢第一個問題都會考慮到，咦係咪要7天隔離啊？如果呢個政策能夠比較容易啲嘅，有利啲嘅，咁我多啲外國朋友咧都願意嚟香港去，即係無論係考察啦、傾生意啊等等咧，都應該有利整個香港嘅經濟環境活動嘅。 嗯，但系就你所观察咧，其实而家香港咧有具备边一啲条件咧系可以同国际通关，同埋我哋仲争边一啲条件咧先做到呢样嘢。 我谂政府之前都提啦，会有个APP 走出嚟，就系红黄码嘛。 嗯。 咁呢个红黄码咧，就希望咧可以帮助到咧一啲人士就唔能够即系会即系自律啲啊，应该讲应该系有个咁嘅系统咧。除了加埋手帶啊，加埋紅黃碼咧，咁樣令到個疫情唔會俾佢爆發，亦都可以放寬到嗰、那個檢疫嘅日數。咁我諗欠缺嘅就係嗰個系統盡快出咗嚟啦，咁就可以去盡快將嗰、那個酒店指定酒店檢疫個時間咧去縮短嘅。 嗯，嗱就黃碼究竟可以去邊啲地方，唔可以去邊啲地方咧？而家都政府都未有一個公布嘅。你覺得咧？即係因為如果係黃碼嘅人士，唔能夠去餐廳食飯嘅話咧，咁變咗可能佢有啲嘅即係商務嘅宴會啊，或者係一啲嘅飯局嘅一啲討論啊，咁可能都出席唔到。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反正即係呢件事就話兩個害取其輕。咁如果有得俾佢戴住個口罩去開一啲會議嘅，咁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方便到佢做商務，好過係即係7天都喺酒店裏面。咁我記得我哋係參加7.1活動之前咧，都係一個點對點，就係即係屋企同寫字樓係可以出入，亦都唔去餐廳。咁我呢個做法咧，都有利嗰、那個即係減少個疫情擴散之餘，亦都有適當嘅一個活動嘅空間，唔會影響曬所有商務活動。咁當然頭先你提到參加啲宴會啊，或者傾生意啊，飲兩杯啊，咁當然更加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喺疫情面前，我哋都應該係要以對抗疫情、積極對抗疫情為一個首要啦。 嗱頭先提到咧，其實你認為啦，即係同內地通關以及同國際通關兩者係一定要需要並行嘅。但係據你了解咧，其實同喺內地通關上面咧，而家特區政府有一啲乜嘢嘅工作係同內地做緊嘅？ 我就唔係十分清楚啦，因為呢個係特區政府直接同內地嘅衛健委去傾嘅。咁據我了解，其實就而家我哋暫時都係爭取嗰、那個隔離嗰個名額啦，疫站個名額啦，因為2000個名額就實在係都唔係足夠嘅。咁同埋咧，都我見好多朋友咧個人民關懷嘅通道咧，都希望爭取俾商界啲中小企咧都開放一啲名額，因為好多時即係而家。即係始終2年多啦個時間，好多啲工廠啊或者一啲公司咧，都係需要個老闆親身上去處理啲問題嘅。咁呢度如果處理唔到咧，都會有好多問題。咁我相信內地嗰度亦都同香港特區政府都傾緊，嚟緊點樣可以即係分批分量咁去做先啦。即係我諗一次過你話全部放開曬都有困難嘅，實際困難。咁會唔會有個先試先行啊嘅做法，另一批一批咁去上去？咁呢個都係可行嘅方法啦，我覺得。 嗯。 咁譬如話，即係一啲商界人士都提出過咧，就話啊，可唔可以係俾啲商界人士咧上內地嘅時候咧，做一個點對點嘅安排啊？你覺得其實呢樣嘢係咪一個可行嘅做法？即係建唔建議特區政府同內地傾都傾呢樣嘢咧？ 這個我覺得很好提議嚟嘅。首先可能在香港七天前就做了一個，好像我哋之前啊參加七一活動嗰個做法啊，點對點先，就用一個自我管理的方法先。咁啊，跟住咧就到內地就再用點對點方法去處理自己嘅公務或者要事。咁呢樣嘢其實就我建議特區政府都可以積極咁同內地傾一傾，即係呢啲名額可以開放多少少。咁變咗無論係即係親友團聚也好，有啲或者家庭有啲急事也好，我諗都係有利我哋即係兩地盡量盡快去通翻一個融合嘅。 都想請教多一條咧，即係關於一個同外地通即係同國際通關嘅問題。因為都有啲議員建議咧，其實都需要一個即係逐步去遞進嘅時間表啦。因為而家係一個即係7+0嘅隔離日數啦，咁慢慢可能去到3+4啦，咁然後咧甚至去到0+7嘅，即係7日都係喺居家隔離。你自己咧心目中有冇一個咁樣嘅時間表，可以逐漸減少嗰個酒店嘅檢疫日數？ 是啊，我都建議嘅，因為我了解特區政府都係整緊嗰個紅黃碼嗰個系統啦。咁整好咗之後咧，譬如假設8月初啦，我聽到啲風聲放出嚟，如果能夠配合到，盡快咧就可以將七就變做可能係4+3先，因為而家嗰個數字都話俾我哋聽，其實4天咧，如果真係不幸中咗招，其實都會發出嚟嘅，都會檢測到嘅。咁呢個就去再下一步嘅，可能睇下呢個褪咗落去呢個4+3會唔會有個感染，因為外地輸入而激增先。如果冇嘅話，可以一步一步咁放到去，甚至係0+7，即係7天就係喺居家去檢疫。咁呢一個咧就會係用一個科學嘅做法就係睇咯。 但系咧，因為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逐步放寬啦，即係最後都係0+7，即係話7日其實都需要居家隔離嘅。咁但係唔係咁多抵港嘅人士其實有條件做呢個居家隔離啦。你認為居家隔離咧個吸引力咧，即係對於要嚟香港嘅人或者要嚟香港做生意嘅人咧，其實吸引力夠唔夠咧？ 我諗其實0+7係一個位啦。咁但係其實慢慢咧，可能係4天居家就可以啦。咁一路咁減落去咧。我想會最理想的。 剛才我們都討論到呢，即其實如果是縮短酒店檢疫的日數呢，餘下的監察期呢，即究竟是要居家的檢疫，即是不准出的家門口的，還是呢都即仍然是給一個黃碼給他可以工作，給他可以出街這樣。其實現在都仍然有這個討論，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黃碼呢 是足夠的，因為其實個感染嘅風險同埋嗰個對社會嘅影響咧，去做個平衡，加埋嗰個經濟嘅活動。咁如果你皇馬始終佢嗰個檢疫人士，佢可以即係做好佢嘅工作啊嘛。如果你完全唔俾離開屋企嘅，唔俾離開酒店咁樣，咁其實佢嘅工作係做唔到嘅。咁變咗你亦都唔係完全放寬，佢可以周圍去飲食食啊，去社交啊。咁呢個亦都喺個可控風險範圍下，俾佢最大嘅一個經濟活動嘅空間咯。 最后都想问埋咧，就系讲翻内地咧，都系因为有啲嘅政界人士啊、议员咧，都提出话啊，可唔可以俾香港要上内地嘅人士先喺香港嘅一啲疫站嗰度隔离咗先，然之后再点对点咁上内地，咁就可以避免咧要喺内地嗰度去到预约一啲嘅疫站嘅状况。你又点睇咧？香港有咩嘅设施可以做呢样嘢咧？ 我谂两方面考虑啦。首先，第一即系、就是、香港呢、這个境内疫站咯，叫做咁能够嗰个检疫嗰个工作咧，同内地睇齐先。即系因为内地始终嗰个检疫咧，就算佢哋睇 PCR 嗰个 CT 值啊，都唔一样嘅。咁呢啲一定要睇齐咗先。咁同埋嗰个环境，甚至用我哋自己香港，譬如一啲我哋一啲检疫中心啊，或者检疫酒店咧，即系有个完全同内地划一嘅标准做呢、這个。另外一个咧就系内地嗰、那个能力啦，即系佢容许每天有幾多人入嚟？其實按翻個比例咧，即係話入嚟嗰個人其實就係有一個風險嘅感染噶嘛。咁你人數越多嚟計咧，咁個比例即係按比例會高嘅。咁而家亦都要睇內地自己嗰、那個，即係譬如深圳啲關口，佢個可承受能力係幾高。咁呢兩個綜合數字考慮咗咧，咁我諗相信就可以方便到即係兩地嘅檢疫部門同埋即係啲商業活動啦。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啊，多謝你啊。

路面情况在港岛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龙尾分别去到近红棉路和坚岛近奥比利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斯楼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水管急收，大白田街近住求锦秋中学一段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雀绿街去旺角。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㗎。仲有啊， 咁即係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係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什么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通關或者係放寬一啲入境檢疫嘅一啲安排啦。嗱，咁政府就研究緊咧，就係縮短咧，就係入境人士酒店檢疫日數啦。咁究竟可以放寬或者縮短到幾多咧？嗱，入之前咧，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就係引述過一啲嘅數字啊。咁就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咧有六成嘅輸入個案咧，就喺機場嘅核酸檢測就已經揾到嘅。咁而咧，酒店檢疫第五日嘅核酸檢測咧，就更加將發現嘅比例咧就推高至到95%。咁就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其實就會唔會代表住即係如就算縮短到即係五日嘅酒店，甚至係四日嘅酒店，都可能咧都係一個比較安全嘅一個數字咧嚇。 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睇即係究竟係四加三啊，定係五加二咧？當然部分係視乎頭先陸宇光所講嘅一啲科學數據啦。因為如果我哋可能喺第三日做核酸嘅時候咧，揾到嗰個確診數字咧，其實係同第五日揾到嗰個確診數字係相若嘅話咧，咁四加三個方案其實就可以接受啦，即係理論上。咁但係如果兩個數字仲有一定嘅差距咧，咁似乎就五加二咧就安全啲。咁頭先咧，其實我哋亦都即係同陸宇光討論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咧我哋應該係行四加三定五加二咧？其實都視乎咧，即係十一月嘅時候啊，即係如果十一月係一個即係叫做開放即係通關嘅一個契機嘅話啦，咁究竟十一月咧政府嘅目標係放寬到點樣咧？即係佢係一個完全免檢通關啦，還是都仲有一啲限制通關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咧倒推翻咧我哋而家成個時間表係點樣做嘅。 不過即係十一月呢個嘅時間表就係即係某一啲嘅 係啦，有一啲嘅傳媒嘅 引述嘅消息啦，或者係即係收到嘅一啲即係風聲啦咁。咁但係亦都要睇咧，就其實其實就算啊，話係要將酒店檢疫嘅日數縮短都好啦，有啲人都提出另外一啲嘅睇法，就係話啊，其實而家啊喺本地嘅確診人士都可以咧喺如果喺合適嘅條件之下，都可以家居去隔離啦。咁所以就認為啊，如果入境嘅人士其實佢已經喺嚟之前啦，同埋去到機場嘅時候都做咗核酸檢測噶啦嘛，咁佢哋係咪都應該有條件可以做一個家居嘅檢疫咧？咁所以咧就 就有一個更加即係咁樣去放寬嘅一個建議喺度。 嗯，咁另外當然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即係嗰個檢疫酒店究竟而家供應量係點樣啦？因為始終七至八月咧都真係一個酒店黃金期嚟嘅。咁其實咧，除咗過去咧往年一樣啦，有一大批留學生係翻嚟香港之外咧，因為今年咧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內地客咧，佢哋因為內地嗰個國際航線短缺咧，所以就先取到香港檢疫之後咧就再翻內地嘅。咁就會令到咧嗰個酒店嘅房間供應更加緊張啦，亦都會令到咧近來個酒店價格咧就比較貴嘅。咁所以嗰個縮短咧集中隔離嘅時間咧，對於個酒店嘅流轉速度咧，其實都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喺度。 但係即係雖然話係加快咗個流轉啦，即係可能大家四日五日已經可以離開酒店，就可以接第二啲客啦。咁但係可能因為縮短咗個酒店檢疫日數啦，吸引到更加多人咧就嚟到香港。咁其實嗰個需求大咗咧，需要嘅酒店檢疫嘅房間咧，亦都可能係多咗。咁呢度咧究竟係能唔能夠配合到個政策放寬，去到增加呢啲嘅檢疫酒店房間咧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大家啊呢輪即係有冇啲親友啊或者自己都係即係需要去過外地啊，咁啊翻嚟係預訂檢疫酒店會唔會都有啲嘅咩問題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酒店業界同你傾傾啊。電話旁邊有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啊，陳煥然你好。 兩位主持你好， 不如首先講講即係而家嗰個檢疫酒店啦，因為咧就第八輪啦，即係就第八輪嘅指定酒店、指定檢疫酒店嘅計劃咧，就係剛剛公布冇耐啦，就話增加檢疫酒店嘅數目至到68間，提供26000多間房啦。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嘅最新嘅數字呢？ 嗯，其實我哋而家睇咧嗰個檢疫酒店嘅房間咧，個供應其實都仲係好緊張。雖然即係琴日就公布多大概有7-8間房啦，但我相信其實一提供出嚟俾旅客去預訂嘅話，其實都好快會爆滿啦。而之前咧，即係我哋都睇到啦，大部分酒店咧已經去到可能8月底啊，或者9月咧先至有空檔咧可以俾旅客去預訂嘅。咁我相信其實暫時都仲未能夠好應付曬全部入境人士嘅需求啦。而我哋都聽到咧，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因為佢哋訂唔到酒店房啊，所以咧佢哋就即係嚟唔到咯。咁所以呢個問題其實都我哋都睇到噶。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哋都睇到有興趣啦，而設施符合呢個條件嘅酒店咧，其實都大部分都已經參加咗做呢個檢疫酒店噶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大量咁樣去增加房間供應量咧，我相信都有啲難度嘅。 嗯，我留意到咧，就政府就公布咗第八輪嗰個指定檢疫酒店名單啦。其實我按你頭先嗰個講法理解咧，係咪即係再提升嗰個檢疫酒店個數量個空間其實都唔係好大，因為符合規格的酒店可能已經是轉了做這個檢疫酒店了，而且我估有些酒店呢都會考慮到可能即之後會 進一步放寬那個入境的檢疫的話，其實你在這一刻呢才申請做一個檢疫酒店呢，個成本效益其實都不是很吸引，即對於啲酒店。 是啊，你說得對，是即是很多都會想到可能如果去憧憬11月可能已經不需要酒店嘅檢疫嘅話，咁可能佢淨係得翻8月、9月、10月得3個月去做嘅話，其實佢仲要將間酒店去改裝合乎呢個規格嘅話，咁佢都要一啲成本。好似你咁講，成本效益佢未必咁大嘅話，佢就未必會考慮會去做咯。 嗯。 咁不如問翻啦，即係其實而家即係政府研究縮短個酒店檢疫嘅日數咧，你哋點樣睇嘅呢回事㗎？ 咁當然，如果佢可以縮減做譬如5日啊，或者4日係酒店隔離嘅，咁當然係可以便利到一啲旅客啦，亦都可以吸引多啲到旅客嚟到香港。但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擔心啦，究竟我哋酒店係咪能夠應付到呢一啲大量嘅旅客呢？因為其實而家就算7日嘅時候，我哋都而家有一啲面對緊嘅困難啦。即係好似譬如而家喺入境人士佢嚟到香港要做一個核酸檢測，咁佢就可以去到酒店度等候呢個結果。 咁而而家嗰個喺酒店等候時確診嘅人咧，個數量係增加咗嘅。咁呢一班人咧，佢要送到去隔離設施。而家因為有人多啦，咁所以佢都要喺酒店度等多一至兩日。跟住咧，我哋呢間房咧，我哋又要揾翻指定嘅承辦商去做一個徹底嘅消毒。咁而家我哋所知咧，就大概可能得四間嘅承辦商咧，就提供呢一個服務。我哋而家大概其實一間房要做呢個消毒咧，都等差唔多成兩個星期。咁令到其實呢間房嘅流轉嗰個問題咧，其實就 keep 住咗喺度啦。咁令到嗰個房間供應咧，就更加之緊張。所以喺呢個問題上，我哋都有一個擔心，究竟如果佢就算縮減咗個日數，我哋嗰個流轉量其實未必應付到呢個要求咯。 咁你哋有咩建議啊？呢方面？ 即係希望會唔會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即係離港嘅人士去嗰個檢測啊，縮短嗰個時間會唔會可以做到呢嗰個效率啦。例如好似去一嚟到香港可能去做咗採樣佢先至去入境，咁可能喺嗰度可以慳一啲時間。咁令到佢哋嚟到酒店先至發現陽性嗰個個案會少啲呢。而我哋喺清潔消毒嗰個確診人士嗰個房間嗰個承辦商佢嗰個效率可唔可以再可以增加啲效率啦，同埋會唔會有多啲嘅承辦商可以幫手做到呢一個嘅消毒呢，而可以應付到而家大量房間因為等候消毒而唔能夠接待旅客呢一個問題咯。 我想問埋咧，即係如果係縮短個酒店檢疫日數咧，咁其實會唔會預期嗰、那個旅客入境嗰個需求又大咗？咁其實可能亦都雖然話係加快流轉，但其實咧就可能結果咧就係需要更加多嘅酒店房間先至可以應付到呢個需求咧。咁而家你頭先都話啦，可能已經有興趣嘅酒店都參加咗啦。咁變咗就比較難咧，去到即係再去揾一啲酒店去到幫手係嘛？ 係啊，喺呢方面我哋都有一個困難咯。咁而嗰啲房間消毒問題，亦都令到嗰個房間供應亦都唔可以話增加得好多咯。 另外就係嗰個時間表咧，即係你預計嚟緊嗰個放寬步伐應該是怎樣呢？因為即如果你放得太快的話，一下子就多了很多旅客來，就會變成就即刻就不夠供應了。你認為個放寬步伐來緊應該是怎樣呢？ 我諗都可能要逐步啦，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如果我哋嗰、那個消毒房間嗰、那個承辦商可能會可以有多啲啦，或者佢個效率可以高啲嘅話，咁會唔會令到我哋嗰個房間供應又可以多翻啲嘅話，咁可以令到嗰、那個流轉量又快啲，咁就可以增加到一啲房間咯。 近排咧，關於即係內地同香港個檢疫安排都有一啲嘅調整啦，譬如就係即係已經係暫停咗嗰個航班熔斷機制啦。咁而內地咧嗰、那個隔離嘅日數都係少咗。其實咧，你哋即時見到係有啲咩影響咧？譬如對於個酒店嗰個價格啊，或者嗰個預約情況嚟講， 其實價格咧，我哋就已經定咗噶啦呢一樣嘢。咁因為我哋喺同政府酒店兩方面即係簽個合約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嗰個價格就定咗，所以嗰、那個你話價錢會唔會增加咧？咁呢度我哋就唔能夠自己酒店方面話去加咯，所以呢一度就問題應該冇嘅。 我都想問埋，即係而家譬如講緊咧，即係亦都有啲人係講緊話啊，可唔可以改善一啲入住酒店嘅配套啦？譬如話有一個情況就即係文件准入唔准出嘅問題啦。咁其實好多嘅人士如果係有公務在身嘅咧，都需要有一啲嘅即係文件來往啊。咁你覺得而家即係當然防疫嘅理由啦，可能之前有啲咁嘅措施啦，但嚟緊你覺得有冇咩嘅可以改善嘅地方？ 其實我哋都聽到即係商界有呢啲建議，即係話啊，有冇可能佢哋啲文件嗰個問題可以解決到？但其實我哋都 都相信政府呢其實在這一方面它都是跟這個防疫指引去做的，因為如果我們即那個文件進去就當然沒問題啦，但出去即始終都有一個傳播的風險的話，所以我想不是說那麼容易可以去批准這一樣東西咯。而政府他們即當然他都在不違反這個防疫指引啊，增加這個傳播風險的原則之下呢，他會去改善這些問題咯。 嗯，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近期咧，就政府推出一个自费点对点嘅交通服务啦。咁就抵港人士可以坐的士咧，就由机场嚟到指定嘅检疫酒店啦。其实酒店方面有冇啲咩要配合噶？ 其实而家呢个新推出呢个自费点对点嘅交通服务咧，其实运作就大致正常嘅。咁亦都可以俾多一个选择个客，佢究竟佢想搭个巴士，或者可能佢想快啲到酒店嘅话，咁佢就可以搭的士啦。咁而之前咧，好多客人可能因为要等巴士啊，而巴士佢要经过几间酒店去落客啊，咁最后尾个可能要等到个半钟或者甚至到两个钟佢先至上到房，嗰时间上面佢哋就真係可能等得太耐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方案我哋係赞成嘅，但係即係可能中间都仲会有少少嘅问题，可能大家啱啱开始，咁所以要有啲时间去磨合啊，去改善啊，咁希望之后嘅情况会更加之流畅咯。 好啊，唔该晒陈焕然啦，多谢你。 唔好客气。 系陈焕然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经理嚟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林文辉太平绅士同我哋讲中国太极拳衍生出嚟嘅竞技运动——太极竞技推手赛。 嘉宾主持洪松任、余推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啊，咁我哋又关心一下咧，就係有需要来往内地同香港两地嘅一啲人士啦。头先都引述咧，咁其实而家就每日由香港经深圳湾去上内地嘅咧，咁就只係得2000个嘅配额啦。咁所以头先都引述咧，有啲人士就争取緊啊，可唔可以加大个配额啊？咁而其实咧，而家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人士咧，係好耐咧都因为呢个内地嘅入境限制嘅关系啊，入境安排嘅关系咧，而好耐咧都冇上过内地。咁可能同一啲內地嘅親友啊，都好耐冇見面喎，林志恩。 嗯，係啊，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同外國通關以及同內地通關咧，其實對於唔同階層嘅影響都係有分別嘅。譬如因為其實而家有啲嘅基層咧，佢哋係一啲跨境嘅家庭嚟嘅，咁所以有啲團體咧就早前做咗一個訪問啦，就發現咧有近85%咧嘅受訪基層咧，就話咧疫下咧係長期咧同內地嘅家人係相隔嘅，咁就令到咧佢哋嘅家庭關係係變。甚至影响一些求医的需要和子女的学业的。所以就有一些团体就提出建议，是否可以用一个叫人民关怀名额的名义去增加家庭团聚的单程签证类别，是令到这些的即是和内地相隔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家庭是可以尽快团聚的。 其實而家深圳方面咧都俾咗一啲嘅八類嘅特殊人群咧，就可以有一個放寬嘅安排啦。不過咧，主要就講緊譬如長者啦、兒童啦、孕婦啦、病人啦嚇，或者係要去到法庭啦嗰啲嘅人士咧，先至有呢啲嘅放寬安排啊。咁如果純粹係話要同內地嘅親友團聚咧，咁就暫時就唔係屬於呢啲放寬嘅類別啦。咁會唔會都係而家即係香港可以同內地爭取嘅嘢咧？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会议员王国啊，王国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你觉得而家香港可以点样向内地争取一啲来往内地嘅一啲安排咧？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啦，一个就系正常嘅名额咧，希望有个增加，因为而家俾嘅2000人里面咧，大概内地人都占咗一半嘅，实际我哋香港人一半，咁呢个系名额咧系唔够嘅。不过一就而家好咗咧，就以前系斗快去抢个名额，同而家抽签。佢以前鬥快搶名額咧，香港都基本都搶唔到噶啦，益咗啲黃牛嘅。但係而家抽籤嘅時候，這個就會改善咗好多，就係可能一日抽唔到，但係十日到咧，可能輪流可能都有機會去抽到。其實另一方面就係人民關懷喺度咧，我哋最近都接到啲個案咧，可能嗰個名額都有啲唔夠嘅，所以有啲快嘅話咧， 四五日有答覆，但係遲啲咧，可能要成十日先有一個嘅回覆。譬如我哋啱都有一個嘅個案，佢係七月七號去申請，十八號先答覆，就話可以俾啦。但係咧係要八月十三號咧先翻咗上去。咁呢度睇到咧嗰個時間咧都係可長嘅一個嘅時間。我哋都希望咧，譬如人民關懷嗰度咧，係咪嗰個嘅名額？可唔可以都可以多啲令到我縮短到個嘅時間呢？一方面就係人民關懷嗰個嘅範圍裏面咧，除咗八類之外，我哋知道唔少咧係香港嘅學生而家等住咧要去翻去上面嘅。特別係今年我哋香港報讀內地大學嘅比例最高有四千人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有唔少啲學生咧翻嚟香港過暑假之後都想翻去嘅時候咧，點能夠確保佢哋？九月份開學之前都能夠翻上去咧，我呢個都係一個大嘅問題。我哋希望係咪人民關懷裏面咧都要包括埋呢個範圍裏面，令到呢啲嘅學生都能夠及時能夠翻到學。 嗯，之前咧，你同第啲政黨都建議過一個叫在港疫站嘅構思啦，咁就希望一啲有需要去內地香港人咧，就符合內地嘅要求嘅情況之下咧，就預先喺香港隔離嘅。咁呢個同內地部門溝通嘅時候咧，有冇一啲相關嘅進展啊？ 係啊，我哋都希望去推動緊呢個嘅工作嘅，因為增加名額裏面咧，肯定嗰個嘅內地酒店係唔係好夠。其實另外一方面，香港嘅隔離嘅酒店都唔係好夠，而我哋原本所成立嘅所建立嘅方案咧，其實而家停運緊嘅。實際上咧，其實我都可以充分去利用呢啲嘅設備咧，隔離嘅設備咧，去做一個健康嘅建。 你头先讲紧，即希望利用香港暂停咗运作嘅方舱医院系嘛？头先你讲紧 系啦系啦，因为譬如个关口面新田嗰日停运咗噶嘛，系咪用嗰度嘅时候咧做咗检疫咧面咧就可以扩大个名额啦？如果唔系，而家嗰个受到嗰个名额嘅限制里面就系内地嘅隔离酒店都唔够啊嘛。咁点解要解决嗰个酒店嗰个嘅供应量唔够嗰个问题？ 咁而其實而家即係好多人士咧，即係亦都冇辦法，好耐冇辦法上到去內地咧，都因為即係內地需要有一個嘅檢疫嘅要求啦，咁所以變咗佢哋要去預訂咧，就係即係多日嘅酒店檢疫啦，令到其實都成本都重啦，一啲比較基層嘅一啲市民咧，就未必係可以負擔得起啦，一個經常嘅通關啦，咁你又點樣睇呢個方面咧？ 是啊，我都要有一个嘅推动里面呢要增加嗰个嘅名额。其实特别就係而家我哋香港消费券里面都留意到一个新嘅情况。有啲返嚟香港去申请消费券之后呢返唔到上去。所以我哋尋日都接到一个个案嘅。一个嘅老人家佢返嚟香港攞消费券咗之后呢，原来佢排唔到上去嘅时候呢流浪街头呢成四五日嘅。都揾我哋協助咧，我哋都安排入去嗰個嘅露宿者之家佢住嘅。咁我估呢個情況係好多嘅呢一個嘅問題。我哋希望呢個問題裏面咧，香港同內地政府咧都要注意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咯。另一個就係、是、以前我哋講回港易嘅時候咧，有一批就因為翻嚟香港唔使隔離嘅時候咧，係翻嚟唔少呢啲人嘅，但係佢哋。想翻上去裏面咧，都面對嗰個嘅名額唔夠咧，都翻唔到上去。咁呢個正正就係從裏面咧，希望能夠擴大到嗰個嘅過境嗰個嘅名額咯。另一方面就係、是、我哋都希望爭取內地可唔可以將個檢疫期咧，可唔可以縮減嘅？因為而家呢個病毒裏面咧，好多嘅統計裏面都係三至四日就一個嘅感染期嚟嘅，咁我如果系能够减别7日7+3会减到5+3嘅时候咧，搵呢个系有助于嗰个扩大个酒店嘅流转嘅时候咧，可以扩大嗰个名额。 其实我哋今日节目都倾到咧，即系而家似乎咧，即系政商界方向都系想同国际通关先啦，即系内地就暂时即系未似乎喺议程入边嘅。咁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其实系咪即系只能够从一个叫增加名额嗰个方向去处理一啲真系有需要上内地嘅人？ 半分钟时间啊！ 我搵两个方面嘅，因为我哋通关之外咧，另外内地个7+3嗰个政策里面有好多需求啊，点？加三唔变个政策咧，需求咧，我呢个先你要重点去解决嗰个嘅问题嘅。因为我知道好多人而家排紧队咧，就算接受7+3咧， 好多都未係能夠咧短時間翻到上去，揾呢一個嘅需要咧要短期滿足。 OK， 好，唔該曬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啊，多謝你。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君怡峰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康庄道近理工大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油站地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繁忙，龙尾喺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都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天财经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85， 日元 136.7，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287， 人民幣 6.753， 英磅對美元 1.207， 歐元對美元 1.015，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24。 港金報1615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722.3美元，賣出價1723.14美元。港匯指數101，升0.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君怡峰的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噶，部分行車線封閉咗啦，車龍就排到去近紅隧的九龍出口。重複一次啦，就係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君怡峰有交通意外，龍尾一路排到去紅隧的九龍出口，所以都影響到紅隧港島過去九龍的交通。現時告示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的龍尾排到去演藝學院，西行過海的龍尾就接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管道之內。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七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去到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柯達大廈。狮隧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去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出去九龙跟住和斜村嗰段慢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排到去接近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长路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民政事务总署今晚开放夜间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人士入住。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避暑中心开放时间由晚上10:30开放至明早8:00。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00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了，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在这里。林志恩，这个时间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疫情的发展。其实尤其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近期就有一些在社区的长者就是患上新冠病毒之后就是离世的个案。就有一些传媒都统计就是医管局和就是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讲话是过去那10日就最少有10名的染疫的长者在屋企昏迷之后是不治的。其实就大家关注啦，因为如果他是能够早啲是获得治疗的话，会不会个情况可以改变呢？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医管局都有一些新冠口服药可以给就是这些病人去到服用的。那个处方那个准则呢，包括是60岁或者以上的病人，而60岁以下的人士如果有一些高风险，譬如糖尿病啊，咁都可以获处方呢个嘅新冠口服药物嘅。咁如果呢啲嘅长者能够早啲系能够攞到口服药物嘅话，会唔会咧系可以唔使出现呢个恶化嘅状况咧？林志恩， 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医管局嘅回应咧，其实而家嗰可以攞到呢啲新冠口服药嘅渠道都唔少噶，譬如喺公立医院啦、指定诊所啦、安老院舍啦、暂托中心啦、社区隔离设施等等嘅。咁又或者咧，甚至有一啲长者咧，如果佢系透过一啲远程医疗咧去做一啲诊治嘅话咧，亦都系可以攞到啲新冠口服药嘅。但如果你睇翻咧嗰个新冠口服药个覆盖率咧个数字，似乎就唔系好理想嘅。咁有一啲报道啦吓，就引述咧近几个月咧就少于40%咧染疫嘅长者咧就获处方新冠口服药。咁亦都有啲专家咧就质疑个比率咧系比较低啦。咁就希望咧提升个怕药率嘅。但系讲到呢一点上边咧，即系其实究竟长者攞唔到药， 或者佢冇咁嘅意欲去攞药啦，即系究竟嗰个原因系喺边度咧？系咪有啲长者咧，即系可能认为诶，其实佢个症状好轻，未必需要去求医啊？还是咧，佢哋根本唔知道咧喺边一啲地方系可以攞到药咧？咁如果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媒体咧嗰个资讯咧就好多都系关于即系打针啦。咁但系新冠口服药嘅资讯咧，同埋譬如几多日之内去食药嗰个效果会比较明显咧，就似乎即系一啲譬如电视啊上面资讯都系比较少嘅，咁可能一阵间我都可以同嘉宾倾一倾啦，就系、是长者究竟系咪唔好清楚，即系可以攞药嘅渠道啦，同埋嗰个药嘅成效咧咁样。 其实呢就今日医管局嘅代表呢都喺疫情记者会上面都讲到话染上咗新冠病毒啦、啊、如果係长者嘅话呢即千祈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啊、因为呢就係、是、即随时真係可能会有一个嘅病情嘅转变啦，咁同埋呢啲嘅口服药呢咁其实都係经啲专家去到研究过呢係、可以避免到呢新冠病毒嘅病情呢係恶化嘅，咁所以呢就都鼓励呢就係、是、病人啦咁、啊啊、尤其是长者啦可以咧系及早咧去到求医啦。咁其实我哋都有问过呢件事咧，就系向医管局查询噶。咁医管局都讲到话，而家其实有好多种途径咧，俾病人可以求诊嘅。咁包括系预约七间嘅指定诊所啦，或者系致电医管局嘅医疗查询支援热线18361115啦。咁医护人员咧就会识别适合嘅病人咧，就安排佢哋透过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咧就接受远程医疗视像诊症。完成诊症之后咧，就将会有专人咧就速递药物送满嘅，速递药物上门嘅吓。咁而咧亦都系符合临床条件嘅病人咧，就将会处方可以处方呢个嘅新冠口服药啊。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吓，即系有啲嘅传媒都去到统计啦。咁近一个月咧，系个几月啦，咁不足四成嘅染疫长者咧系攞到呢个嘅新冠口服药啊。咁究竟当中系乜嘢原因咧？咁系咪话即系？佢哋係自己覺得個觀念上，覺得唔需要求診，或是佢根本就唔知道有啲乜嘢求診嘅途徑咧？這個值得大家關注啊！ 咁講到咧嗰個社區嘅即係長者照顧咧，其實除咗即係政府嘅角色之外咧，通常我亦都會諗到一啲社區組織啦，甚至而家咧政府推動緊一個基層醫療咧，其實每個區咧都有一啲嘅地區康健站嘅。咁呢一啲地區康健站同埋社區組織咧，又可以做到一個咩功能咧？譬如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有義工去陪長者去指定診所求醫啊？呢一啲嘅服務咧，咁不如我哋一人同嘉賓去傾一傾啦。 係啊，咁啊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都係長者咧，又或者身邊都有長者咧？近期有冇都試過可能係即係染疫嘅經驗咧？咁其實大家又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方法去求診咧？嚇知唔知道有新冠嘅口服藥可以去到即係如果符合資格年齡嘅資格咧嚇，60歲以上咧，其實就可以攞到新冠口服藥噶啦。大家又知唔知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一倾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又点样理解即系而家啲长者攞新冠口服药嘅比例比较少嘅情况 咧？我谂一部分原因可能都系有少少抗疫疲劳啦。咁即系大家对于药嘅染疫嗰个敏感度都低咗，即系可能。大家都冇当初咁大阵仗咁担心，咁所以即係可能求诊个意欲会低啲啦。咁另外第二就係头先都讲过主持都讲过关于基层医疗嗰度，咁而家个基层医疗个网络其实做得未够好，咁所以好多时即係关于疫情，即係唔单止係口服药，譬如点样护理啊，咩为之重症啊，甚至点样申报快测啊、疫苗政策啊，呢啲各样嘅资讯，有时长者或者佢有啲数码弱势，可能冇上网或者亦都系独居咁样，得唔到呢啲资讯，亦都唔识去揾人求助咯。 先讲你头先讲即系有抗疫疲劳嘅情况啦，可能就系对于即系就算自己系染上咗新冠病毒病啦吓，咁可能就会比较轻视咗啊咁。咁其实你觉得而家即系喺长者嘅社群里面啦，佢哋了唔了解即系嗰个疫情嘅资讯嘅咧？又或者即系佢哋又知唔知道有啲咩途径可以求医嘅咧？又或者佢知唔知道，譬如话自己嘅身体状况有咩转变嘅时候，咁佢应该点做咧？可能即系呢啲资讯佢哋知唔知嘅咧？ 其实都系资讯系弱势噶，因为 其實整個疫情每一個環節，基本上即係長者都係跟唔上。譬如嗰時打疫苗，疫苗通行證係點樣啊？安心出行點樣用啊？啊點樣申報快測啊？去到而家可能係染疫嘅時候點樣處理啊？點樣攞口服藥啊？呢啲其實全部每一環都係處於弱勢，攞唔到資訊。咁我哋諗緊而家可唔可以會有啲主動嘅，譬如60歲以上知道佢係染疫嘅病人。可唔可以當局會有啲主動嘅，譬如有啲醫護人員啊，會關心下佢哋啊，聯絡下佢哋啊，即係主動提供啲資訊啊，譬如點樣可以預約指定嘅診所啊，或者係要留意啲咩重症嘅病徵啊，咁樣可唔可以主動啲去關心咯？ 你剛才也都提到呢，即係基層醫療或者點呢，就因為而家都有啲報道呢，講到嗰啲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呢，就個使用率都係偏低啦。但其實都會有一啲長者去嘅。其實據你所接觸嘅一啲地區長者，佢哋有冇去呢一啲嘅健康中心去攞一啲關於新冠口服藥嘅資訊，或者佢哋呢啲中心有冇提供一啲相關嘅即係信息俾長者？ 其實地區康健中心真係基層醫療嘅，即係一個對症下藥啦。我哋好需要呢啲基層醫療網絡。咁但係我諗始終都係即係嗰個網絡都係建立咗唔夠一年啦，即係18區都有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個時間都係好短啊。咁再加上就係、是、即係健康嘅嘢，其實即係唔係會咁主動，大家有病就即刻衝去睇醫生咁樣。即係可能比較被動啲對於健康嘅，咁所以其實個網絡，譬如會員人數啊嗰啲，其實都未係好夠，咁所以即係仲未接觸到好多長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啦、啊，咁所以個網絡真係要慢慢嚟咯。咁呢次嘅經驗會唔會可以用疫情，譬如如果染疫嘅長者可以安排嗰區地區康健站，佢哋有護士嘅，可唔可以主動聯絡下呢啲當區嘅居民，亦都建立下關係，咁第時。如果有其他嘅醫療需要或者護理嘅需要，都可以揾翻呢個地區康健站咧，或者康健中心咧咁樣。 其實都有啲醫生就提議到咧，咁就係話，即係啲社區長者啦，咁佢哋嘅支援都不足啦，亦都唔係好識用搖佢啦。咁如果係可唔可以有啲嘅外展醫療隊上門診症咧？咁其實而家都有一啲嘅上門打針嘅服務啦，咁、都有啲醫療機構同埋啲社福組織咧去到合作去做呢啲事啦。咁你覺得上門睇症係咪都可行咧？ 其實絕對需要啦，即係可能係一啲行動不便嘅長者咯。咁但係始終都係要做個主動咯，因為好多時大家都唔知點樣做，亦都唔知問邊個嘅時候，即係一啲長者啊，佢哋染乜疫，咁好多時都係聽或者聽啲朋友講啊，自己買啲咩藥食啊，咁可能都唔知道指定診所有啲口服藥啊咁樣，咁所以即係要做個主動去聯絡佢哋咯。 我亦都想問一問咧，因為其實有一啲嘅新冠口服藥咧，就可能會同其他藥物有相沖嘅，即係有可能個患者係需要去停緊佢一啲食緊嘅藥啦。咁有冇一啲長者同你表示過咧？其實佢哋擔心嗰啲口服藥嘅一啲副作用，或者對佢哋身體嘅影響。 我諗大家都藥石亂投啊，即係一係可能就唔知道應該食咩，就索性唔食啦，或者真係好似頭先講。即係問啲朋友食啲咩好啊咁樣，咁我哋接觸到即係大家都係聽呢、這個講聽嗰、那個講買啲成藥啊咁樣，咁都係冇一個醫療嘅意見，亦都冇個渠道可以得到啲護理嘅資訊咯。咁所以個網絡一定要即係地區康健站、康健中心要繼續發展啦，咁要做主動啦。啊，可能透過呢個疫情會即係收多啲會員啦，接觸多啲有需要嘅長者咯。 另外有啲人又建議咧，就係話可唔可以有啲義工啊嚇，就陪啲長者去指定診所度求醫啊？咁你又覺得可唔可行啊？ 我諗係即係最大嗰個樽頸位係大家冇個渠道，即係接觸唔到嗰啲人，就多過話嗰啲人係即係上唔到的士啊，上唔到抗疫的士啊，或者。在呢個階段啊，多過佢話冇指定診所嘅名額啊，咁樣即係可能都係個資訊啊，即係接觸到佢哋啊。咁其實呢啲嘢真係要追落後，因為如果我哋即係個基層醫療網做得好嘅，有多啲嘅即係地區嘅護士啊，啲護理站啊，咁樣其實就即係而家唔會搞成咁咯。 嗯，你剛才提过呢，其实即是长者要去寻求一些医疗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问一下即其他的老人家，或者他都没有一个很比较正式的一些医疗意见是可以得到的。其实如果从你接触过这么多的长者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们现在最需要一些什么资讯，还有怎样整理这些资讯呢，才最容易令他们明白如果真的确诊的时候那个的处理方法是怎样做的。 我见好多网上，即系好多资讯都要靠网上，咁呢个系一个障碍咯。咁即系都仲有三分之一嘅长者未有智能手机，咁呢个渠道就未必行得通咯。如果净系靠网上，咁所以其实要好多，即系头先讲基层医疗，就系要有啲佢哋长期熟悉嘅，可能喺社区嘅医护人员啊、社工啊、护士啊咁样接触到佢哋，即系最好有家庭医生啊之类啦。咁但係而家短時間之內可能都係要靠電話囉，即係當短時間可能即係因為有聯絡方式㗎嘛，即係譬如佢哋做核酸檢查咁樣，咁可唔可以透過呢個方式聯絡佢哋呢？ 嗯，其实都仲系咧有一个即系如果社区组织啊、社福机构咧，早啲知道，即系当譬如个长者染疫嘅时候，可能透过啲街坊口耳相传啊，或者佢都冇嚟一啲嘅活动啦，或者系冇接触唔到佢啦，可以通知到啲社区组织啊、社福机构，会唔会都可以早啲为呢啲长者提供到支援呢？ 都系啊，其实我哋自己都有譬如染疫嘅长者，即系会电话俾资讯佢啦，帮佢哋预约指定诊所啦，咁亦都会上门送啲物资啊，譬如血氧仪啊，或者啲即係佢哋对应嘅病征嘅药啊，咁样咁都会帮手嘅。咁但係都不排除其实仲有好多人我哋未接触到囉。 嗯，其实呢新一届政府都承诺会加强即係同嗰啲地区组织嘅联系，甚至会成立一啲关爱队伍啦。喺而家长者即係社区佢哋要自己照顾自己啦，即係有一啲长者又冇求医嘅呢一件事上面啦，你觉得有一啲咩启发係可以即係俾到政府去将来去组织呢一啲地区嘅网络嘅时候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 我谂最大嘅启发就系、是、即系一路都讲话医同埋社系要合作咯。咁即系好多时我哋譬如社福界啊咁样，亦都地区组织啊咁样系会接触到长者嘅。咁但系我哋同医疗嗰方面个沟通又未必咁够，即系我哋自己都冇医护人员咁样。咁医护人员即系譬如可能指定诊所啊咁样，佢哋亦都同社区好割裂，即系亦都接触唔到区入边嘅街坊啊咁样。咁未来嗰、那个继续去支援呢啲长者嘅时候，一定要医同埋社都合作咯。咁地区康健中心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咁但系始终都系时间太短咯。 嗯，好啊，唔该晒连伟桥，多谢你啊， 唔该。 连伟桥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对呢个题目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 为市民提供新闻、财经、文化、生活、音乐资讯等多元化节目。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啊！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热搜新世界嘅， 欢迎咁多位咧参与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系1872311，对于喺长者啊染上咗新冠病毒病，咁有啲咩嘅支援咧？佢哋识唔识去求诊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太喺度，陈太你好。 你好啊，咁咧就我系陈太啊，但其实我都系长者嚟噶啦，因为我今年都67岁嘅，咁啊过到咗长者年龄啦。咁但我想分享翻点解咧，你哋即系嗰啲长者咧，未必识得去求诊，或者甚至乎唔去求诊咧，原因就系因为你哋喺年头嗰阵时嗰、那个情况唔理想啊，因为佢哋求诊都要等，仲有一样嘢，上次的经验前期咧就系我都中招。但是那嗰陣時個過程咧就係我自己家居隔離都搞得掂嚇，唔使好似嗰啲有啲長者俾人送到醫院冇人理咁啊喺度等死， 因为呢个情况唔理想嘅，其实你吓怕咗好多有少少自理能力嘅长者，就系啲屋企人都唔会俾佢哋乱咁走出去话求咩医，因为你如果隔离可以医得到，或者我走去搵攞到成药医得到佢嘅，佢哋分钟可能都会采取呢个策略，宁愿喺屋企最安全。明明第二件事就是你说那些未有支援呢，其实真的不是个长者知道的，就算有时啲长者说前期你说有派一个啲急测试剂呢，叫啲长者不知道去咩附近啲咩地区去攞，咁有一样好戆居喎，就譬如好似我哋大原子咁啦，你撞正啱啱窗围去到呢，就周围关晒门呢，就冇人应佢哋喎，咁你諗下，如果你作为一啲咁嘅服务点呢，你唔应该休息呀，你应该少少点到都有个人 stand by 随时，如果长者荡到去呢都问到一啲嘢嘛。好啦，讲到地区仲衰，因为我哋呢度冇埋区议员啊嗰啲嘢啦。好啦，有一啲所谓地区派嗰啲咁嘅所谓测试剂，佢咧你唔系啲 member 去秉住门外，啊你第二个长者卡去咧，佢就派嗰啲嘢俾你。但系咧，你想问多佢两句，好似都唔系好想睬你，因为你唔系佢嘅嗰个地区嗰啲乜乜 member 啊会员啊嘛。咁你要谂下啦。仲有啊， 呢个好早期嘅情况啦，我谂而家去 摸应该情况噶。 Okay. 佢哋想去啲接触啲咁嘅嘢咧，都唔系话。即是啲長者咧，係唔係嗰啲時間觀念唔係咁 exactly 嘅、 嗯 okay, 你明白我講咩？ 好，我多謝曬。嗯， 係我講埋電話嘅問題。 Okay, 有個智能電話俾佢都唔識用㗎嘛。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太嘅電話啦，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各位有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一傾嘅。聽一節新聞先。 林元祥前鋒安永佳喺一次角球攻勢取得黃金機會，可惜佢嘅射門被封到。国足三战取得一胜一和一负，累积四分。港队三战全败，合共失十球，冇任何入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市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更加达到3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桥，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系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公主道去九龙塘方向，近君怡峰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都系近住红隧。一带是比较多车一啲啦，影响到啦红隧港岛入口过去九龙的交通仲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而九龙入口啦，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跟住临时街的车龙去到交易广场。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繁忙的车龙龙尾分别就去到德福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仲是慢车的，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庙街行车缓慢，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弥敦道交界一带咧，车龙系交通系比较繁忙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龙尾啦，过咗永安广场；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就去到近金粟街。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嘅龙尾去到美盛苑。最后提提大家啦，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求锦洲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仲是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的加柠檬、鲜果、薄荷叶，那就好味又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 我是精灵一点的 Calvin 刘卓文。远足登高对于我来讲，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嗜好，但是每次能够喐一喐，和三五知己在郊外锻炼体能，尽力完成那条路线，一减平日奔波疲态的身心，都可以说不错的。 你一我喐，佢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 们一起喐。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長者染上新冠病毒之後的支援問題。咁頭先都講到啦，咁根據當局嘅數字咧，過去十日咧，即最少有十名嘅長者咧喺社區嘅環境咧染疫之後咧係昏迷不治嘅。咁但係其實咧有新冠嘅口服藥咧，其實可以處方俾佢哋，可以減少，即跟專家都講啦，可以避免病情惡化啦，同埋減低病毒量嘅。咁但係咧頭先都講到啦，咁傳媒都去研究。翻咧就系过去嗰个几月咧，都唔够四成嘅染疫长者系有处方到呢个嘅新冠口服药啊。咁究竟系咩问题咧？咁头先都即系我哋都讨论过啦。咁而家咧，医管局咧就话研究紧咧呢个处方口服药嘅临床指引咧，可唔可以再放宽？林智恩系咪即系呢个嘅措施会系应对咩问题咧？ 嗱，但系如果就算讲话嗰个指引放宽都好啦，其实而家咧，医管局已经喺唔同设施会派发紧嗰个药啦。咁反而个问题嘅核心咧，系我哋头先所讲嗰样嘢，就系即系病人会唔会主动去求医啦，同埋佢哋有冇一啲足够嘅医疗意见同埋资讯。咁所以就算即系嗰个处方指引系放宽啦，但系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问题咧。都仲好似未有针对性地解决到。 嗱，而家嗰个处方口服药嘅指引啦，吓咁啊，适用嘅范围咧就包括系60岁或以上病人啦，严重免疫力不足嘅人士啦，吓咁另外就如果系60岁以下嘅咧，如果佢系有一啲嘅高风险因素嘅，包括系糖尿病啦、脑血管疾病咧，或者系心血管疾病嘅病人咧，亦都咧系适合咧系去处方呢个新冠嘅口服药物嘅。咁但系头先都有记者到问到医管局嘅代表啦，究竟放宽嗰个嘅研究方向会系点咧？咁因为由于研究当中啦，就未有一个具体嘅一个公布处。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其实系咪嗰个适用范围嘅问题咧，还是根本可能啲染疫嘅人士啊，即系 尤其是長者啦，咁佢哋有冇一個主動同埋意識嚇，知道資訊去知道咧有呢啲嘅求助呢啲嘅藥物啊，同埋有求助嘅方法咧嚇。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老人科專科醫生佘達明啊，佘醫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你好，係 你又點睇即係醫管局研究放寬用藥指引呢個問題咧？ 我覺得係一個係用錯咗藥啦，亂石頭流咁樣咧，佢都唔知道個症結喺邊度，點解啲長者而唔去攞藥，而係放寬咗，希望個年齡限制放多啲人去適合可以攞藥，咁希望可以變咗就個攞藥個人數可以多啲，咁其實咧就有需要用藥嘅長者其實都係攞唔到藥嘅。 嗯。不如先讲讲即科学上啦，即系而家嗰个准则，我头先就讲咗啦。放宽嘅话，你觉得系其实好事，好事定系点样咧？即系有啲乜嘢嘅人系特别可能会受，可能系受到帮助，或者系其实都有冇用嘅呢样嘢？ 其实第一件事咧，依家我哋有两剂抗病毒药系非常之有效嘅。咁我喺亚博馆咧就开过数以百计嘅病人。亦都喺自己個診所嗰度咧開過五六個病人，咁、那個效果都相當好嘅，即係嗰啲好輕微病症咧就唔會惡化到一啲嚴重嘅病症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長者最適合用嘅。咁如果問題，如果譬如資源唔夠，咁我哋要限制啦，譬如啲高危嘅長者啦，如果資源多啲嘅話，就一般長者都希望可以得到。咁如果再資源，譬如有無限資源，就資源好多嘅話，最好就四五十歲都可以有啦。咁呢個就咁睇社會嘅資源點樣運用啦，這個。咁但係就我覺得就有用嘅嘢呢，其實我哋應該盡量去俾啲對有需要嘅病人。咁而家我哋其實我哋面對最問題最大呢，就係個醫療基建不足。咁冇咩叫醫療基建呢，其實你將政府呢啲派俾啲抗病毒藥呢，屬於啲基層醫療嘅嘢嚟嘅。咁基層醫療就好簡單啫，咁但問題政府嘅基層醫療呢就做唔到嘅。咁政府有18間長者中心，73間政府門診，有幾間康健中心，全部都唔係打唔到疫苗，又特派唔到藥嘅，咁變咗就變咗又好多時都靠啲長者咧去自己去揾地方，咁你長者如果有病嘅話，揾地方咧更加困難嘅。咁因為一般長者睇醫生咧，其實咧譬如一般長者係去醫院睇醫生，一攞四五六。攞四個月藥咁樣嘅，咁譬如冇其他醫生咧可以知道佢嘅病歷嘅，咁反為一啲譬如加資源多啲嘅長者，佢可能喺出面有個私家醫生，有一個家庭醫生可以跟進翻俾佢，有咩事隨時可以打電話俾個醫生，我中咗招喎，咁你個醫生話你俾我睇下啦，咁樣如果你中咗招，咁啊即刻可以，因為佢知道佢咩病，知道佢食緊咩藥，咁所以個社區嘅私家醫生咧，好容易開藥俾佢嘅。而依啲長者，就算佢肯落到下面個社區醫生都好咧，個醫生又唔知佢食緊咩藥，又唔知佢咩病，從來都未見過，咁唔敢開藥嘅，因為依嗰兩隻新冠病毒嗰啲藥咧，其實同好多藥物會相撞嘅。咁、那個指引都出相當複雜嘅，咁唔係話睇一兩分鐘可以知道嘅，一般醫生都要睇五至十分鐘咧先了解啲相撞嘅藥物係點樣處理嘅。咁所以咧，就如果社區醫生如果對個病人唔了解嘅話咧，係好難攞到藥嘅。咁而政府依個基建唔夠嘅話咧，係造成今次咧個點解好多長者食唔到新冠藥嘅原因。 嗱，你提到嗰、那個醫療嘅基建不足啦，咁包括就係嗰、那個社區康健中心嗰個使用率係比較低啦，咁就直接影響咗咧個新冠口服藥而家個覆蓋率嘅。咁但係我都知道咧，即係呢啲基建問題就係長遠先解決到。如果係而家呢一刻，我哋希望即係提升嗰個派藥率嘅話咧，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即係加快識別或者覆蓋到一啲需要用藥嘅長者咧？ 我谂其实如果最简单咧，因为香港有3000个社区家庭医生嘅、其实咧就大部分都有呢啲药物嘅。其实如果个长者愿意攞晒佢啲病历，攞晒佢自己用紧个药物，落去个医生嗰度，或者系打电话俾个医生，俾晒啲资料俾佢，咁医生咧系开药机会大好多嘅。咁问题就系好多时长者会觉得，哎呀，攞几百蚊去睇医生。咁亦都會好煩到個醫生啊，咁樣就唔好意思去做嘅，因為平時都可能你十年都唔睇一次嘅話，咁問題就咁喺一個非常時期有非常嘅手段啦。咁我哋都希望長者可以盡量可以喺附近，因為啲家庭醫生太近佢哋，可能落到樓下仲多個 set 71嘅，其實咁就變咗太方便咧。如果我哋如果有呢啲咁嘅 即時嘅醫療資源可以用嘅話咧，其實長者應該盡量使用。 嗯，不如講翻即係醫學上啦。咁其實長者染到新冠病毒病，係咪一定要即刻睇醫生嘅咧？你自己建議點樣？ 其實譬如我哋睇翻過去嗰啲數據咧，死亡率裏邊咧係長者最多嘅。影響慢性疾病最多嘅，亦都係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咧，為咗係可以減少佢哋嘅第一死亡率咧，第二可能個病嘅惡化率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到個新冠嗰個抗病毒藥咧，係相當有效咧，可以減少佢哋個惡化嘅，咁亦都可能會挽救咗唔少嘅生命嘅。咁我覺得嘅其實嚟講咧，就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治療方案嚟嘅。 嗯，頭先都有啲意見去引述，就係話可能有啲長者都抗疫疲勞啦，或者可能擔心咧，即係自己會被去捉去隔離啦等等啦。咁變咗咧，佢可能自己見自己輕微嘅症狀，咁就可能咧就覺得自己唔需要睇醫生啦。你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係啊，其實長者喺而家喺一個新冠依個疫情咧，其實好彷徨嘅。第一係驚自己保護足唔足夠。打啲針又驚唔驚有冇效，跟住啲藥又唔知有冇副作用，又會驚會唔會俾人捉過去，因為佢哋冇人問啊，問都冇人問。如果譬如喺外國嚟講咧，如果譬如一般譬如喺英國嚟講咧，佢有自己嘅家庭醫生嘅話咧，隨時打電話俾個家庭醫生或者個護士咧，隨時可以答到嗰啲問題嘅。但香港嘅長者好彷徨嘅，譬如佢攞開佢睇開，譬如睇開伊麗莎白咁樣咧，佢打電話伊麗莎白咧，冇醫生會答到佢嘅。因為個個醫生都已經好忙啦，已經都係咁，所以主要嘅基建問題咧，令到個長者咧，其實根本就喺呢個疫情裏邊咧，更加彷徨無措嘅。 嗯，嗱，你提到副作用咧，其實你開藥嘅時候咧，有冇一啲長者咧，即係向你表示擔心？譬如呢一啲新冠口服藥會同佢食緊嘅藥會有相沖咧，或者佢擔心佢停係啦，停食佢原本嘅藥咧，又會影響佢原本療程， 係咪？係。係啊，需要呢個咧，所以你就咁一般人咧，或者睇報紙又睇醫療資訊啊，或者係啲義工咧答佢咧，佢都唔滿意嘅。但醫生答佢嘅話咧，我會安慰到佢嘅話，唔使擔心啊。會有副作用嘅，但有副作用嘅話咧，隨時可以話俾我知，咁我幫你處理。咁佢有咗個佢有個心裏有底啊，佢自己唔使驚啊，有醫生去照顧佢嘅話咧，咁佢咪好安心食咯。 嗯，有冇啲即系长者普遍会服用嘅啲药物咧，同呢个新冠口服药有可能有呢个即系相互作用嘅情况要避免嘅咧？ 好多嘅，譬如一啲脑神经科嘅药啊，甚至系胆固醇药啊，或者系一啲安眠药啊，都会同呢个新冠病毒嗰啲药咧会相撞嘅。 咁呢啲症状即系或者有呢啲问题嘅长者，佢应该点咧？佢系咪唔应该食呢个口服药咧？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咧？ 呢啲咧就譬如我哋咧會逐個個案咧睇翻佢嘅藥物，睇翻佢嘅病情，然後評估，又決定咧係俾邊種藥。因為佢而家我哋有兩種揀嘅，唔同嘅藥有唔同嘅副作用，亦都有唔同嘅衝撞嘅。咁我哋所以有啲藥佢有 A 可能食 A 藥啱，另外一啲可能要 B 藥先至啱嘅，係啦。 嗯。 同埋咧，頭先亦都有一啲社區組織提起咧，就係咪可以加派一啲外展醫護上門咧，就即係幫長者去做診症同送藥啦。但係會唔會即係啲外展醫護都解決唔到你頭先講嘅問題？就係譬如一啲外展醫護，佢哋未必熟悉嗰個長者本身嘅一啲病歷咧。 係啊，因為你派要上到去可以派到藥，咁可能派藥嘅人數會多咗咁樣。咁問題就係長者嗰種彷徨啊。无计啊，或者食咗药服药之后嘅副作用啊，佢自己都佢都好，即系佢都会好无助嘅咁样。咁其实即系有啲帮助嘅，但系咧你都改变唔到个基建嘅缺陷嘅都系。 咁但係同樣道理，即係其實如果長者去指定診所，或者佢係即係一啲遙距嘅診症，同樣即係對面睇佢症嗰個醫生，其實都唔熟悉佢嘅病史同埋食藥嗰個記錄㗎喎。咁呢個時候可能 非常啱啊！你講得非常啱啊！ 應該點算啊？ 所以需要啲時間嘅，因為咧一個陌生嘅個醫生對住一個陌生嘅病人咧，要睇曬佢啲病歷，可能要上電腦睇啊，醫健通啊，睇曬佢啲藥物啊。然後再睇下個，譬如個開藥嘅指引啊，咁需要嘅時間長好多嘅，咁所以就咁冇辦法嘅，因為我哋除咗開藥之外，仲要個安全性都好緊要嘅，對病人個健康都個福祉為最重要嘅。 嗯，自从即系医管局引入新冠口服药之后咧，吓咁其实最新个数字咧就系话，已经为39,000名病人就处方过新冠口服药啦。咁另外仲有个私家医生嘅数字嘅，今日喺记者会讲过，私家医生咧就系根据情报啦，就系为过400名病人咧就系处方过口服药啊。你点样睇呢啲数字咧？其实譬如私家医生即系而家可以攞到口服药啦，但系佢只系为过即系400人系处方过药啫。你觉得点睇呢个数字呢？ 所以你咪见到啦，变咗系呢个社会系好唔公平嘅。譬如你有钱去睇私家医生，你可以有家庭医生，咁个家庭医生会可以俾到个照顾俾你，但系嗰啲人数系相当少嘅。其实大部分人咧都系冇咁得唔到咁嘅即系家庭医生嘅照顾嘅。 嗯，同埋另外，头先我都提到咧，即系长者要去寻求一啲医疗意见嘅时候咧，即系除咗，譬如佢有一个家庭医生咁，佢当然佢会大啲机会问医生啦。咁但系其实都好多情况系佢可能真系会问翻身边嘅长者，又或者系问佢屋企人去攞意见嘅。咁关于咧啲新冠口服药嘅医疗资讯咧，其实应该要点样去整理，系令到即系譬如长者要去求助嘅时候，有啲更加清晰嘅信息系可以攞到咧。 其实呢就我成日都觉得呢所有医疗资讯都应该经过医生去发放比较好啲。咁因为佢有咩事呢可以随时问返个医生。咁呢而家好多譬如你其他啲我哋嘅 paramedic 咁样呢去派啲资讯呢，咁人哋一有问题呢就可能答唔到㗎已经。咁一答唔到呢就变咗就或者係要再请教其他人咁样呢，咁变咗个效力个信心以及个效用呢都会打咗折扣都。 咁你建议即係应该点样将呢啲嘅资讯俾长者呢？ 我諗而家都係可以做到咩就做到咩啦。第一件事就希望可以社区嘅家庭医生可以加强佢哋嘅对呢个社区嘅照顾啦。第二亦都希望譬如我哋见到嘅73间普通科诊所、18间社区长者中心同咁多间嘅康健中心要主动出击囉。就而家佢，因为佢哋好多时咧，疫情佢哋关闩咗门都有啲，咁啊应该主动出击啦。咁就虽然佢哋因为咧，佢哋开咗啲咁嘅中心咧，佢有自己嘅工作嘅范围嘅，呢啲系佢工作以外嘅事。咁我谂特事特办，你政府有咩资源用到咩资源，喺嗰啲资源嗰度咧发放嗰啲医疗信息嘅话咧，我谂仲会比一般义工仲好啲啦。 好，唔该晒佘医生，多谢你啊。系佘达明医生咧，就系一位老人科专科医生嚟噶。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吉新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It's okay to be sad。作曲 Ariel Lai 蔚蓝，吉新峰，作词黄伟文，主唱蔚蓝。荆棘海，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Aga 江海嘉。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24，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呢一次咧，想都讲下咧，关于街市里面嘅酷热温度啊。咁其实呢排都好热啦，咁连续10几日都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室外咧都已经系30几度啦。咁其实咧，有啲嘅室内啊，即系譬如街市咁咧。都仲係未有冷氣喎，咁所以咧就喺室內呢啲嘅冇冷氣嘅街市咧，其實有啲嘅涼度咧就話嗰個温度咧就逼近40度添啊，林志恩。 如果我哋睇翻咧全港96个公眾街市同熟食市場咧，其實有53个咧都未安裝冷氣，咁可能會有啲聽眾問啦，咦點解即係今時今日仲會有即係街市咁多街市係冇冷氣嘅咧？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而家公眾街市個日常管理咧就食環負責啦，咁但係如果 呢要去改装一啲设施呢就要建筑署去处理嘅。咁而且一讲到呢即係装冷气呢就要相互同意，而且要係有八成相互同意先得。咁所以呢譬如有啲街市啦，例如大围街市呢，其实争取咗成十年时间呢先至可以开展嗰个冷气安装工程嘅。咁呢、這个即係中间嗰个拉锯，我諗大家都会想象到啦，就可能有啲商户呢譬如唔係好想安装啊，因为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开档半日啊，又或者呢因为你即係安装冷气其实都要封咗个街市啦，咁就可能会担心呢个生意受到影响，咁所以要储齐八成商户同意呢都唔係咁容易嘅。 嗯，其实政府呢就喺2018至2019年嘅财政预算案呢就係预留咗20亿啦去做为期十年嘅街市现代化计划啊。咁第一个项目呢就係翻新咗香港仔街市啦，咁就翻新之后嘅街市呢就预计2023年初呢就会启用㗎啦。咁但係呢就係仲有其他嘅项目都计划緊嘅，譬如话係洋屋道啊、牛头角啊、九龙城同埋荔湾街市呢都喺唔同阶段嘅工作啦，咁但係都仍然呢係未去完成啦。咁如果话真係呢啲街市冇冷气就好惨啦，好热啦，咁几时先至可以完成到呢啲嘅翻新嘅工程呢？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去开街市嘅有冇觉得啲街市都好热呢？尤其是冇冷气嘅，大家係觉得点样呢？对于呢个街市嘅问题大家觉得可以点样处理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這个时间呢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就係嚟自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呢李世荣。李世荣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嗱，寻日咧，你都同咧系食环署署长咧就落过系其中一个冇冷气嘅街市视察系嘛？请你讲下。 系啊，寻日我哋就到咗西贡街市啦，就系、是、呢、這个公共街市去视察啦，咁啊同埋食环署署长一齐嘅。咁就因为西贡街市呢亦都係啱啱主持你哋提及嘅，就係其中一个啦，就係冇冷气嘅街市。咁啊所以落去睇睇，因为我都收到啲档户同你反映呢，即係最近天气炎热啦，咁啊其实成个街市入面呢，我哋昨日带埋嗰个温度器去呢，一量度呢入面嗰个嘅气温呢係达至成37度。36、37度啊，咁所以咧就绝对影响咗整个街市嘅环境，咁所以就邀请处长一齐落去啊睇一睇个情况咁样。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即系近乎37度嘅一个街市个情况系点样啊？ 可以幻想到，其实企喺度你都会觉得好焗，同埋咧系即系飙紧汗噶吓，因为佢啲风有风扇都好啦，嗰啲全部都系嗰啲热嘅气嚟嘅，咁所以即系唔好话系即系市民入去消费啊、买嘢啊，或者系嗰啲档户嘅经营啊，咁所以大家仲谂埋啲食物啊，更加系知道受呢啲热力影响啦，咁所以其实对整体嚟讲系唔太理想嘅。 其实处方而家就装咗啲风扇同冷风机啦，咁但系啲商户咧，即系系咪即系都觉得其实唔系好够咧？而家呢啲设施？ 其实昨天我们去那个西贡街市呢、我们跟他讲话下去，咁落去之前咁梗係會整靚仔啦，係咪先？佢哋都已經裝曬你剛才講嘅冷風機啊、啲風扇。咁但係琴日我哋現場即刻度啊，都係呢個度數36、37度，所以即係話呢一啲嘅即係幫手咧，已經係搞唔掂噶啦。咁所以係一定要用其他嘅方法先得啦。 咁其实你自己见即係啲档贩啊，咁、那个状况系点呢？咁同埋即係咁热嘅环境之下，其实佢哋生意如何呢？ 档贩梗系怨啦，因为睇住嗰啲食物嗰啲嘅质量啦，因为个天气嗰、那个气温而影响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基本上咁热呢，啲人都宁愿出去啊，起码通风少少嗰啲海边啊，买下啲海鲜啊。咁所以生意亦都係受影响，因为个人流都唔愿意入嚟太热啦、因为佢係直情係、即係聚咗啲熱氣啊，散唔到，所以成36、37度啊，咁、所以係对个营商环境都受影响，即係都当户咪、就是、 好转头再同你傾多阵下、聽新聞先，唔该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获颁大紫荆勋章，是首位现任特首在任内获颁大紫荆勋章，以往是由特首颁勋章，至于今年由哪个向李家超颁授，行政署回复时说，颁授典礼将在今年稍后时间举行， 相关安排会在适当时候公布。李家超今年四月辞任政务司司长前，身兼受勋及非官守太平绅士轮选委员会主席。对于他有没有参与制定受勋名单，行政署回复说李家超并没有参与决定。本台亦向行政署查询，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中国光大控股原党委书记、行政总裁陈爽原本获颁授童子经星章，但其后被剔出名单。署方回应话，名单以最终公布为准，不会评论个别人士个案。本港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20宗输入个案，再多10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3女，年龄介乎74至97岁，其中4人来自院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慧敏表示，对于死亡数字达双位数表示担心，市民如果确诊后不适，特别是长者及长期病患者，病情可以恶化得很快，呼吁他们呈报和尽快求医。医管局正研究放宽使用新冠口服药的指引，让更多人可以用药。另外有3间安老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涉及6名院友和3名员工。学校呈报482宗阳性个案，来自371间学校，涉及395名学生和87名教职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社交专页表示，劳工处在夏季期间会针对面对中暑风险较高的行业，例如建造业、清洁、保安、园艺进行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根据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进行热压力的风险评估，并采取与结果相符的预防中暑措施。他说除了增加巡查次数，处方亦会严厉执法，若发现有雇主未有根据指引进行风险评估或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就会立即要求改善，视乎个案严重性会提出检控，以保障雇员。孙玉涵下午到秀和平宝达村探访保安、清洁和园艺工友，了解在酷热天气下的工作情况，并派发防中暑物资包。再多人因为涉及721元朗站袭击被捕，涉案的42岁会计员被控一项暴动罪，案件今早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要求申请将案押后，将文件转交至区域法院。裁判官应控方要求将案押后到9月7日再讯，被告获准以50,000元保释，仲有他妻子20,000元人事担保，交出旅游证件和一星期两次前往警署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只是排到近理工大学对开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水管急收，大白田街近求锦秋中学一段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富林到碧丽道去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什么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酷热天气之下，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呢？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 最好就是尽快减少去接受一个高温的环境，譬如你去一些室内或者避阴的地方。另外就是散热，身上撒一些水，跟着有些风扇吹下去。另外衫不要那么贴身，希望可以减到温。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係有超過50个嘅公眾街市咧，到而家都仲係未裝冷氣嘅。咁而家嗰個天氣咧，呢輪都非常之酷熱啦嚇，咁經常出現酷熱天氣警告啦。冇冷氣嘅街市咧，就更加係辛苦啦。咁就除咗係人感覺到好熱之外咧，咁其實呢個咁熱嘅環境咧，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嗰啲嘅食品貨品嗰啲嘅質量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咧都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咧就關注到咧呢個嘅問題啦。咁我哋嘅電話咧就係1872311，1872311。咁各位啊，無論係行開街市又好，甚至係咧街市嘅商販都好啦。咁大家點樣睇呢個有啲街市未有冷氣呢個問題咧，都可以打嚟咧。跟我哋倾下嘅，咁啊，继续请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同我哋倾下先。李世荣你好， 大家好， 系。咁啊，其实咧就而家政府都话啦吓，食环署其实有一个嘅现代化街市现代化计划啦吓，咁就预留咗20亿咧，咁就为期10年嘅，咁就谂住翻新一啲咧就系香港有需要嘅街市啦咁。咁啊，而家咧就系进行紧工程嘅咧，咁就系有呢个嘅香港仔街市咁。咁其他咧就仲系规划紧啊。你点样睇呢个进度啊？ 肯定要提出提效噶啦！昨天咧，同食环署署长都提过呢样嘢噶啦。18年至今咧，你香港仔街市咧都要等到明年咧先可以启用咧。咁啊，后边嗰啲排紧队嗰啲咧，更加不堪设想。咁所以提出提效系一定要噶啦。咁当然佢都提到啦，呢个街市现代化计划咧，都要啲档户嘅支持啦吓。咁啊，都問佢要幾多成啦？咁就80%嘅檔户支持啊，即係要要停業翻身咧，咁先可以喐得到。咁我諗呢個就可能要諗，係咪仲係要80%咁高啦？啊，因為始終你都係梗係有一日咧，真係要有呢個大動作要做嘅呢啲街市，因為佢都有壽命噶嘛。咁啊，同埋確實冇冷氣咧，係令到自己嘅營商環境都變差嘅嚇。咁呢幾點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咧去諗一諗嘅。 呢度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咁第一咧就系头先你提到要80%商户同意先至可以启动个程序啦。其实系咪之后咧政府仲要再做一啲咨询工作咧，先确认系会翻新嗰个街市啊？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你接触嘅，譬如一啲商户咧，佢哋反对要去装冷气嘅原因系乜嘢咧？ 嗱，佢系会做咨询嘅。向啲檔户做諮詢，譬如我尋日落嗰商用街市咧，係早一兩年咧，佢都問過嘅，問過願唔願意嘅，咁就肯定唔夠80%，所以就冇擺喺呢個計劃裏邊啦。啊，咁檔户再顯身出嚟，點解會唔贊成唔支持咧？佢當然就係佢覺得，我要停，好似而家香港仔街市停2-3年去做一個大翻新，咁佢就可能手停口停嘅咯，冇收入嘅咯咁樣。咁所以咧，政府如果要推動呢個現代化街市計劃咧，其實係要有埋個配套，就係你會唔會有個地方 可以做一啲臨時街市，你俾翻啲檔户入去，即係喺臨時過渡性去繼續去經營。咁同埋真係市民都起碼有得去買餸先啦，有個臨時街市咁樣。 嗯，以你嘅理解咧，其實要去到做呢個嘅翻新工程咧，個程序係有幾多，需時幾多？你覺得係有冇地方可以係去到爭取去壓縮嗰個嘅所需嘅時間咧？ 嗱，我哋以香港仔嗰個為例啦，其實2018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咗啦，到佢都公布係2023年，即係明年啊，真係先啟用咁啊。足足咧就投用咗五年，我当佢因为可能系第一个啦，前面程序比较多啦，咁但系睇落可能都最少都要三四年嘅，佢都同啲商户讲都要停业三年啊，咁所以变相咧，我谂系咪系可以压缩而家即系兴建个程序，包括咧，其实因为而家我知道佢就系兴建咧，佢唔会食环署兴建，因为佢唔。即係唔係呢個部門，係建築署興建，咁所以變相咧，係咪跨部門嘅時候就出現咗呢啲嘅行政程序過長嘅問題咧？其實呢啲我哋成日都屢見不少嘅。咁所以琴日我都同阿處長講，喂，其實係咪應該你哋一跨部門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要壓縮個程序啊？往往都係呢個時候咧，最多啲問題產生嘅，即係佢哋跨部門去處理一件事嘅時候。 嗯，其实咧嗰、那个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嗰个商户咧反对装冷气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惊做唔到生意啦。另外就系有啲商户可能惊即系要加一个冷气费用啦。其实咧系咪可以争取譬如免租，即系譬如装修之后免租，又或者嗰个收冷气费个安排可能系按嗰个商户嘅大细去收啊？譬如一啲公家地方就唔收冷气费，呢啲安排做唔做到嘅咧？ 我澄清翻少少，因為剛才嚟講過咧，就有少少未必準確，因為佢哋唔係話反對裝冷氣嘅，佢哋而家支持裝冷氣啦，因為而家咁鬼熱，咁但係佢只係反對咧，要佢停業，冇得做生意兩三年嗰種，咁所以尋日咧去西貢街市，佢哋話要停兩三年，咁佢真係唔想嘅，咁但係佢話喂，但係而家喺現成嘅過程係咪可以額外加裝一啲冷氣？你冇嗰啲中央空調，係咪可以揾啲分體式頂住先啊？咁樣，即係呢個反而佢哋係想咁做嘅，亦都叫我希望推動政府可以喺新港街市可以做呢樣嘢添啊！所以變相咧，最終個問題就係佢哋都係擔心要停業兩三年，咁啊，即係手停口停，冇收入嗰種係最擔心嘅。 嗯，但係停業之後，譬如嗰啲免租嘅有冇得傾咧？佢哋認為 嗱，呢個就暫時就未見過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我覺得，要推動即係街市現代化計劃，要行曬，要用得曬呢20億咧，咁我諗即係食環署可能真係要諗多啲方法，即係個配套，包括我剛才講嘅要有臨時街市啦，包括係咪可以你剛才提及嘅，可能免翻一啲嘅租金俾之後入翻場嘅檔户咧，咁樣呢啲都係我諗係可以即係值得研究探討嘅，我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可行嘅，因為你畢竟如何，你而家仲有咁多個50多個街市係冇冷氣嘅，咁我覺得而家嘅時代係不能夠接受，亦都其實係將自己嗰個公共街市咧嗰、那個競爭力咧係下降嘅，唔及而家好多私人嗰啲街市。 嗯，又或者其實喺啲工程進行期間啊，啲商户要停業嘅期間，其實有冇啲乜嘢嘅方案或者幫助可以俾到呢啲嘅商販呢？ 除了刚才讲一啲嘅临时街市，会唔会喺佢旗下而家其实嗰啲街市都未出租晒，都可以俾佢哋去其他经街市经营，甚至乎用你刚才所讲嘅，我免租俾你去其他嘅公共街市嗰度经营住先，免租嘅，到时就调翻翻嚟起好咗、装修好之后嘅街市咁样去入场，咁样就得唔得咧？咁我觉得呢啲系绝对可以值得去谂一谂，同埋我都觉得问题系不太大嘅，呢啲都可以做。 咁当区居民咧，对于譬如可能街市要去装冷气，可能要封一段时间咧，佢哋会唔会有啲意见咧？因为可能有一啲市民，咁佢变咗可能要去一啲远啲嘅地方买餸啊，又或者要去超市买餸，可能会贵咗，影响佢哋生活。佢哋又点样睇咧？ 咁一定有意見嘅，都係擔心即係自己嗰個情況出發啦，就買唔到餸菜啦。好似我琴日去西貢街市為例，如果西貢街市冇得買菜冇餸買嘅時候，咁究竟可以喺西貢邊度買餸呢？係咪唔通又出返馬鞍山嗰邊，又出返將軍澳咁遠？咁所以係有擔心，所以就係正正我剛才所講啦，即係要推動呢啲計劃呢，應該係要有整個嘅配套嘅臨時街市啦，係貨啲市民去買餸又好，檔販繼續經營又好，或者甚至乎喺佢旗下全港其他 公共街市有出租嘅地方可以俾呢一啲受影響嘅檔户去運作住過渡住先啦，咁樣呢啲都係一啲可取嘅方法嚟嘅。 嗯，嗱，咁多個街市都未裝冷氣啦，或者係需要翻新啦，其實有冇啲先後緩急次序可以建議俾處方咧？ 其實呢，我反而建昨日都建議佢呢係咪應該要同步進行，因為太多啦。你搞過香港仔街市都預計用咗成四五年嘅時間呢，後面呢仲排緊隊，有洋澳道街市、牛頭角街市、九龍城街市都係現代化計劃嘅納入咗，係咪？咁如果完成埋呢三個，全香港你仲有五十幾個，咁加加埋埋即係我諗你十年都搞唔到喇喎。咁即係我諗係喺呢個計劃嘅初期未必會達標囉。 嗯，好啊，唔该晒李世荣，多谢你啊。 嗯，好，唔该晒。 李世荣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咁大家有冇都去开一啲即系冇冷气嘅街市咧？个感受系点咧？会唔会都希望快啲可以安装到冷气咧？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可能个代价咧就系需要系停业一段时间啦，要做一啲翻新工程啦。咁啊，有啲困难嘅。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谢女士喺度，谢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系我咧就本身住喺荃湾嘅，咁咧就喺呢、這个好多时喺呢个香车街咧个街市买餸。咁咧， 系收得唔系咁好，请你讲多次好嘛？头先接收唔系咁好。 咁我喺住喺荃湾嘅， 系。 咁咧，我就通常我多数我都喺呢个香车街市买餸， 系。 因为呢几日咧太过热啦，呢轮可以咁讲，今年啊，咁我试过去买猪肉，啲猪肉咧买到翻嚟系臭嘅，直头有变晒味嘅，啲鱼咧都有问题。你唔同，如果你啲鱼有啲有冰嘅咧，咁当然系好啲啦。你猪肉有啲鱼同埋啲鱼未必有冰噶嘛，咁佢好容易，好容易就即刻咧就系。產生呢個細菌嘅，尤其咧，我哋呢輪咧又有呢一個疫情啦。咁你諗下，街市咁熱，再加埋疫情，再加埋係嘛？啲豬肉又變，點解政府唔可以盡快幫我哋安裝呢個冷氣咧？其實根本係好嘅，對大眾市民，起碼呢個疫情唔會話咁容易喺街市嗰度產生啦，空氣流通嘅。 OK， 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阿鄭女士你自己會唔會都可能要考慮去其他地方去到買餸啊？ 咁一定要啦！如果佢係安裝冷氣，嗱，講真句，政府希望政府係快脆啲，唔好淨係指聞樓梯響，係嘛？咁快脆啲係可以安裝到冷氣，行遠幾步，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嘅。 Okay， 需要搭車又搭船嘛。 OK， 好啊，多謝曬鄭女士嘅電話。咁的確啦，一個環境好熱嘅街市啦，冇裝冷氣嘅街市呢，咁可能真係會影響到食物嘅質素啦，亦都影響到個經營環境啦，因為啲顧客可能會因此即影響到食物嘅質素喎，咁所以就可能會選擇去第二啲地方買都唔定。 同埋頭先之後同李世榮傾呢，佢都講到一點嘅，就係嗰啲商户呢，佢未必係原則上面即係反對係要翻新嘅街市，只不過係講緊嗰個翻新嘅條件，即係佢哋接唔接受啫。譬如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局部翻新啊？又或者即係裝修嘅時候係咪可以有另一個臨時街市啊？或者係咪可以免租啊？即係翻新嘅時候，咁呢啲都係一啲可以傾嘅條件嚟嘅。 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各位有意見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Sir， 收到線報，將會有一場大混戰，現場好多人啊！ Sir， 神探、新扎师兄、丁蟹、大隻佬同埋一对瘦身男女出现咗。 我仲左眼见到鬼，今次真系义不容情，誓不低头 ，over。咁我哋几时可以行动啊 ？Sir， 随时行动得啦。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韦家辉， 手下留情。 经典广播剧。云上云上，艳心妍珠， 你走啦！只要记住以后唔好再放纵自己，被爱亦都系一种幸福。 舒曼子，在我嚟讲，更高嘅云上，快乐就更加稀薄。喺平凡同埋踏实中，先至有快乐同埋满足。张炳强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云上云上》，7月30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討論緊係一啲嘅街市咧，仍然未裝冷氣啊！咁喺酷熱天氣之下咧，就點樣過咧嚇？要去裝冷氣嘅話咧，亦都係需要一啲嘅條件啦。咁啊，各位嘅商販又係咪接受咧？我哋電話1872311，咁啊，我哋不如都請位區議員又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深水埗區議員李霆鋒啊，李霆鋒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 問下深水埗又有冇啲街市係未裝冷氣啊？ 其實深水埗區都有幾多嘅街市，大大小小嘅都有未裝冷氣嘅。咁比較大家出名嗰啲，譬如就係北河街街市啦，或者係寶安道街市咧，其實都未有一個冷氣嘅系統嘅。咁而家我哋即係我頭先都聽到大家討論緊呢個冷氣嘅問題啦。咁但我都知道，其實而家食環署都傾向會繼續喺18區嘅街市裏面咧做一啲嘅活化工程，或者係做一啲叫做即係現代化嘅工程啦。咁所以咧，其實未來都會都即係。處理緊就係到底有咩街市，深水埗區有冇咩特別嘅街市咧，係會做一個現代化嘅工程嘅。咁就似乎咧就我收到啲消息啦，咁就似乎食環署就嚟緊未來就第一個喺深水埗想做嘅街市咧，就會係美孚嘅荔灣街市咯。係啦，咁呢個街市佢應該就會第一個會做呢個現代化工程嘅咁樣。咁喺現代化過程裏面，亦都會做一啲冷氣或者係涼風嘅系統咁樣。咁希望可以幫到啲街市做一啲即係抽風啊，或者係令到街市可以通爽啲咁樣咯。 嗯，可唔可以都形容下咧？知呢輪嘅酷熱天氣底下咧，呢啲未裝冷氣嘅街市個環境係點樣？ 哇，非常之熱啦！其實咧，其呢個關於即係街市好冇冷氣嘅呢個問題咧，其實早十年前我都已經開始關心啦。咁其實第一次嗰陣時喺牛頭角街市嘅，嗰陣時就觀塘嘅牛頭角街市啦。咁我其實咧好簡單啫，一個大型嘅街市幾百檔，咁你入去行一個圈咧，你喺酷熱天氣底下咧，你出翻嚟其實基本上都濕曬噶啦，即係你等同沖涼冇乜分別嘅。咁所以就其實而家喺北河街，其實深水埗啦，北河街其實個情況係類似，你入到去咧，其實都係會行出嚟啦，好熱噶啦。咁再加上疫情咧，大家要即系入街市，要即系除咗安心出行，即系都要口罩令啦，都要戴口罩啦。咁其实系相当辛苦嘅。咁无论系入边嘅从业员啦，即系街市嘅档贩，定还是系清洁工嘅好啦吓。咁或者系入去行嘅街坊咧，客或消费者咧，其实都系好辛苦嘅。咁我都觉得政府其实都要喺尤其是今次呢几日啦吓，啲酷热天气底下，其实都要谂一谂到底呢啲咁人流集中嘅啲街市咧，其實點樣處理嗰個通風嘅問題？咁我都知道複雜嘅，咁但係我覺得政府都係時候要諗下，即係有冇一啲嘅process 係可以快啲咯。 嗱，你頭先提到北河街街市，其實都有一個翻新嘅即係工作係將會進行啦。其實嗰個進度係點咧？同埋譬如咧，我頭先所講咧，如果要裝冷氣咧，其實都要八成以上嘅商户係支持嘅。咁有冇傾過裝冷氣嘅問題咧？佢哋？ 其實我理解咧，其實北河街街市其實都講咗好多次話要做一啲嘅工程㗎啦，咁但係就冇咁，我估就冇咁快嘅。第一個就係因為北河街啲大型街市咧，其實就要做一個現代化工程，其實要好浩蕩啊！即係你要又要第一，首先你要揾到頭先講啦，即係你做現代化，咁你要得到好多嘅檔户嘅同意啦。第二就係如果你假設你咁大個街市，你要去做現代化工程咧，其實你要安置啲檔户嘅。其實你有冇一啲臨時嘅街市可以喺附近度起啦？即係其實你要空地啦，又或者你要喺區裏邊嘅一啲街市咧，去揾到一啲吉嘅位俾佢哋有個即係內部嘅鏡頭，或者係一啲則臨時安置啦嚇，咁樣俾到啲檔户去做。咁呢個對於檔户嚟講都係要諗嘅問題嚟嘅，即係到底要臨時嘅地方係咪一個啱嘅地方啦？又或者係佢哋如果假設同區裏面冇即係或者附近冇一個臨時街市啦，咁如果喺同區裏面揾街市，舉例下，譬如北河街街市要做做一個重建翻身，咁如果佢喺附近，譬如寶安道街市，咁其實佢搬咗第二個地方喎，咁對於租户嚟講係咪一個又要重新營運嘅考慮呢？咁呢個對租户嚟講係啦，咁對於咧，如果係街坊咧，有另一個考慮啦，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要重建咁大型嘅街市，咁啊即係話我要有一段比較長時間，我係冇街市嘅服務喎，咁到底佢哋喺邊度買餸咧？咁有冇一啲替代品咧？我估佢哋都係要諗呢啲問題咯。 嗯，其實呢啲問題咧，即係食環署有冇喺區議會度同你哋討論過嘅咧？ 嗱，嚟緊頭先講緊荔灣街市，即係喺美孚咧，其實應該嚟緊下一季啦，即係應該係九月份到咧嘅區議會咧，應該都會有提交一啲相關嘅文件去做討論嘅。咁而 家都佢哋都係初步做一啲即係諮詢嘅階段啦。咁正式會上會就應該會喺下一個季度。咁但係就變咗就頭先即係兩位主持嘅關心啦，就係、是、呢、這個暑假咁點樣啊？咁似乎呢個暑假就未有特別嘅一啲行動啦，咁樣。咁我估嚟緊未來一季會再有啲進一步嘅探討咁樣咯。 讲到呢要翻新街市呢，其实因为日常嗰啲街市管理系食环处理啦，但係如果真係要改建啲设施呢，就係建筑署去做嘅。其实你哋区议会有冇关心过，譬如真係要重建街市嘅时候呢，嗰、那个部门協调嘅问题呢，系咪可以有得即係真係加快一啲呢？ 我估呢个真係要佢哋上咗会有一啲真係正式嘅问题先答到嚟，因为咧我理解咧，譬如用翻香港仔街市嗰个做例子啦，香港仔街市你做一个咁而家佢做紧个工程啦，但系佢工程咧其实讲紧系14至18个月嘅，即系佢要做呢个工程，其实系成年几，咁即系话咧意味住有一年以上嘅时间咧，其实系冇街市用。咁要睇翻嗰個地方到底嗰個有冇，我都係分翻有冇替代，有冇替代品啦。即係如果嗰個有替代品嘅，咁我估大家會擔心嗰個時間，即係無論係居民定還是租户啦，去擔心時間方面咧，其實就冇咁緊張嘅。但係如果譬如假設好似而家個譬如個例子咧，譬如頭先講話美孚荔灣街市咁樣，雖然佢一個臨時街市，但係對於美孚嚟講，佢係區內唯一街市嘛。咁如果佢喺個工程裏面佢冇其他替代品嘅，咁我覺得大家就會對於嗰個工程嘅時間會緊張啲啦。咁所以呢，就如果頭先啱啱主持問到就係、是、哇有冇得壓縮啊咁樣，咁我覺得要真係睇到食環署提出嘅方案嘅時候，我先可以問得到到底有冇得壓縮咯。係啦，呢一刻我答到你啦。 咁係喺未進行呢啲嘅翻新工程裝冷氣之前啊，咁其實你又有啲咩嘅方案可以即係可以緩解一下而家咁酷熱嘅環境呢？有冇啲嘅或者食環署知唔知有冇啲咩嘅臨時嘅措施可以幫到啲街市嘅環境呢？ 嗱，過去嘅經驗話俾我聽咧，其實食環署佢自己都會，如果假設因為裝冷氣就一定要得到即係八成嘅即係租户同意啦，亦都按住八成嘅，即係如果個街市越大，咁你要得到嘅 endorsement 就會越大啦，咁啊即係會難度越高嘅。咁如果通常如果做唔到嘅話咧，通常都會第一就係可以加裝一啲即係抽風嘅機啦，有啲大型抽風機咧會放喺地，即係放喺地上高嘅抽風機啦，又或者係一啲裝一啲吊線啦，即係我見到以前譬如個街市嘅經驗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方案。咁呢啲咧就未必需要好大嘅工程，都未必需要一啲租户嘅同意，因為佢唔會加管理費，亦都唔會加冷氣費啊嘛。咁所以咧呢啲嘅做法咧都係可取嘅，同埋因為短期，咁所以就呢啲係臨時性嘅措施咯。咁如果係假設啦嚇，呢個嘅酷熱天氣係持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Let's say, 譬如可能佢成個八月都可能係咁熱嘅，咁我覺得食環署就真係要喺一啲即係人流集中嘅大型街市，例如譬如頭先講翻何家街市咧，應該要再諗下係咪要再加裝多揾啲適當嘅地方加裝一啲抽風機，令到啲人行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即係有個對流嘅作用，令到佢哋行嘅時候唔使咁辛苦咯。我覺得呢個真係要諗嘅。 你提到咧，因為而家八成商户同意先至可以啟動嗰個安裝冷氣工程啦。咁因為你頭先提到有啲大型嘅街市咧，其實要攞八成人嘅同意係好困難嘅，咁所以有啲政黨咧就希望政府研究係可以降低嗰個商户同意嘅門檻。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同埋其實幾多成先至為之合理咧？ 我覺得方向都可以諗嘅，因為你而家解決一個比較急嘅問題，同埋一個叫做即係制度過去一直以嚟都冇好認真處理，因為其實八成，因為點解我話八成？會困難呢，第一就是因為剛才說八成本身是高，第二呢就在現實的操作上高呢，其實有不少的街市呢其實它是有分租的情況出現的，什麼意思呢，就是個檔戶本身它有自己是個承租人，那但是承租人它自己可能因為年紀大了，那它可能找個助手幫它手頂手那個營運那個檔，那所以呢其實通常呢食環署處方人員呢下去接觸到呢，往往是它的頂手人，就唔係個租户本身，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揾到個租户去再做諮詢，去問佢咧，其實好費時失事嘅。咁所以咧，有冇辦法可以令到嗰個門檻降低啲咧？我覺得呢個係可取嘅方向嚟嘅。咁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去到咩嘅標準咧，我覺得六成半七成，我覺得即係總之起碼過半啦，即係起碼都個第一段過半啦。咁我覺得六成半至七成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嘅。 OK， 好啊，唔该晒李霆锋，多谢你啊。 OK，thank you。 系李霆锋就系深水埗区议员嚟噶，咁啊食环署都讲到话咧，系要去考虑多方面因素啦，包括即系街市嘅地理位置啊、分布情况啊、设施啊、经营能力咧，去到判断咧嗰个翻新工程。好啦，节目时间嚟到。